时候就像一个开关，当他出现的时候，一下子就把某一段跟他相关的记忆唤醒了。你仿佛推开了一扇门，里面站着曾经听歌的你，也站着曾经为你点歌的我。记得这首歌是当年在中午时光全程都能点的时候，每当开工那一刻呢，都会送给各位的歌曲，来自曹承模的《陪在你身边》。如今2021年，我已经没有固定的点歌节目了，不过从9月开始，谢谢麦麦带我来到浪潮 Listen to One， 我特别申请要在星期五给我1小时可以为大家送歌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实现了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五点歌的这个梦想了。今天下午还是为大家准备了12首歌曲，想点播哪一首，想拆哪一个音乐盲盒，都可以到听听 FM 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告诉我。当然除了我12首为你定制的以外，如果你今天有朋友过生日，特别要送出那一首歌的话呢，我也是可以为你定制的。来翻开今天的第一份祝福，来自闪电羊。闪电羊你好，他说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，我想为我老公点播一首陈奕迅还有王菲带来的《因为爱情》。因为爱情我们走在了一起，生日快乐。 一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，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比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，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，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 人来人往。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，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。 好的。 的爱情一定是给你的生活加分的，让你更自信、更快乐、更幸福、更懂得分享和包容。今天晚上我会在节目当中也会放很多和爱情有关的歌曲。当然此刻呢，这不是男左女右，这是浪潮 Listen to One。 也要向新朋友介绍一下，我是巧克力韩韩丽，从业19年，做点歌节目也真的会有18年了。所以今年呢，尽管没有点歌节目，但我相信收音机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被祝福的人，尤其是当你的心里啊存着很多事情不知道向谁诉说的时候，也许收音机真的会给你很多好运。你看我们的桂芬朋友就来还愿了，他说我上次在这里点歌送给我一位考证的朋友，告诉大家他通过了，怎么样，锦鲤不锦鲤？不管你在哪里，如果你正在听浪潮 Listen to One 摩天轮点歌的话，也想送出祝福的话，都欢迎登录听听 FM 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，继续为各位送歌来拆盲盒了。这位叫做小小小的小，他说丽，我想拆3号盲盒里是什么歌，什么祝福？你跟广播非常有缘，这首歌来自达达乐队《收音机之恋》。希望你的生活，2021的尾声都会很顺利，也会因为这首歌和广播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。2022年，浪潮 Listen to One 下午4点到5点钟继续需要你的支持和关怀。这首歌真的很久远了，如果你上学的时候喜欢过达达乐队，也喜欢过收音机，那这首歌也是属于你的。 寻觅中把它忘记，那段旋律遥远不再清晰，这样悄悄从你的世界流走，无影迹。那旋律慢慢变得遥远，不再清晰。那个角从你的世界消失，无影迹。 谢谢你还在用收音机听着北京音乐广播，调频调频调频，找到了97.4。哎，就从此我们的下午时光里多了一些浪漫和柔情。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， 你听浪潮的声音。如果想点歌的话，如果想留下你的内心祝愿的话，都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。 当然这个听听 FM 不光是可以在聊天室中互动，同时你也可以回放啊，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回放的，这样呢你送祝福的他就可以在明天还有以后的以后都可以听得到了。继续为各位拆盲盒，我们今天下午呢一共准备了12首歌曲，如果你有特别要指定的歌呢也可以发来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准备。如果按顺序的话呢，我就会根据大家的留言还有你们写的小作文来读出大家的点播要求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胖子啊，这是他自己起的名字哈，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留小作文的时候稍微的勤快一点啊，给自己留下一点内心的声音。我记得我早年间做点歌节目，他是还要50块钱点歌，还要提前一个月到一个地方留下你的点歌祝福，真的是亲笔写的，大家都写得好长好长，每次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都要看很久很久。如今太简单了，你想这位叫做一个胖子的朋友直截了当，丽，我选8号，大家都8888888。 还有我陪在你身旁，不用逃避或慌张，总有人结伴向前方，不怕去闯荡，站在更远的地方眺望，天微亮，我看见了一道光。 来自苏醒演唱的《光》，当然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，送给此刻在路上的也想点播八号盲盒的朋友，祝大家发发发发发。 还是轻轻挥手告别往日，人群中默默坚持，不再是那懵懂的孩子，慢慢踏上旅途，时间馈赠了礼物，一心朝着谣言去追逐，一次次道别分离，慢慢懂想融合珍惜，像只生动的须弥，人潮中故事在继续，当乌云遮天空，迷雾阻断了前路，有个声音说总能拨开云雾，找到归途。当你迷惘的时候，还有我陪在你身旁，不用逃避或慌张，总有人结伴向前方，不怕去闯荡，站在更远的地方眺望，天微亮，我看见了一道光，光，我看见了一道光，光，一次次道别分离，慢慢懂想融合珍惜，像只生动的须弥，人潮中故事在继续，当乌云遮天空，迷雾阻断了前路，有个声音说总能拨开云雾，找到归途。当你迷惘的时候，还有我陪在你身旁，不用逃避或慌张，总有人结伴向前方，不怕去闯荡，站在更远的地方眺望，见了一道光，光，我看见了一道光，光。 Now I come back better and stronger, taking the pressure and attack, 少了心情感叹，不再心惊胆战，只感慨会遇若一参半，才看淡廉价的诉苦和同情都泛滥，遥远的人都保护无伞和孤单，清醒承受了多少不满，心思恢复无言，这个声音说再坚持到不掩饰，便是要证明一切不枉，渴望放肆呼喊。 当你迷惘的时候，还有我陪在你身旁，不用逃避或慌张，总有人结伴向前方，不怕去闯荡，站在更远的地方眺望， 时候，还有我陪在你身旁，不用逃避或慌张，总有人结伴向前方，不怕去闯荡，站在更远的地方眺望，天微亮，我看见了一道光，光，我看见了。 很多歌手都唱过光，说明大家对光的需求量很大。 我看见了一道光， 但是在唱光的歌手当中，加 rap 的应该只有苏醒，他非常喜欢运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哈。这是在他今年的一月份发行的单曲《光》啊、给我们很多的力量。天气虽然有点不好啊，我们的确需要很多的光，尤其是这一周忙忙碌碌，可能也有点暗淡无光，也同样需要音乐给我们光和力量。还有就是心理暗示，积极的心理暗示，就像祝福。就像你突然间啊，祈求一件事情能够有好的结局，它真的诞生了，真的发生了，你的内心里就会增加很多的自信心了。就像点歌下面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金豆豆朋友，他说：“韩丽你好，我是新来的，我是第一次拆这个音乐盲盒，我想知道五号目前有人拆吗？没有，给你留的。”他说今天呢是星期五，我就拆五号好吗？祝大家周末愉快。好的，五号盲盒，诶，很幸福的一首歌，也是一首对唱歌曲，因为昨天下午的很多对唱歌都没有机会送给大家，那这首满满送给你哦。 太阳也许会像休息放纵了无语，当初你回到我怀里的被气息，但你不用着急，我会找到你、哦哦、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。 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，是你背影坚定挂上彩虹的心，才会所有担心，期待和你贴近， 和我更贴近， 不怕你的眼神会落在那座国际。 有时不安慢慢，因为爱情慢慢，不用害怕会明白这坦白的未来， 失去更勇敢，

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，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。 Are you listening？ 听浪潮，听浪潮， 听浪潮，听浪潮 ，Listen to One 摩天轮点歌。各位好，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。是的，我真的从业19年了。下半时段第一首歌，我要带给老听友飘。他说：“难得下午时间和你相遇，我们在一起有19年了吗？我们家孩子21岁了。”好像我是在彩铃乐翻天里第一次听到你，还有中午的点歌，哎呀，我都点忘了，找回回忆，就在星期五的浪潮 Listen to One。 这里，因为你点歌节目会每周复活一小时。继续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摩天轮点歌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为你准备了12首歌曲，这12首歌呢，分别都有序号。哎，你就凭直觉想点哪一首，都可以到听听 FM， 就是在 APP 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，来为大家。揭开下半时段的第一份祝福，这首歌呢是我们有一位叫做子琪朋友还有奈罗都想拆开的4号盲盒。首先来读一下子琪朋友的祝福，他说我想开一个4号盲盒吧，想知道里面这首歌讲的是什么故事。奈罗说我想点播4号，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，我和我老公啊都很喜欢4这个数字，希望可以通过电波祝他生日快乐。好啊，这是一首今年的新歌，叫我在等你按下播放键 然后特别幸福特别浪漫的一首歌。我包你老公今天听完这首歌以后会感到很快乐。 想要什么在融化，微风中漂浮海浪的梦幻，我听见你的声音 Oh so far， 是你把一切都放慢。你说你爱听的音乐，约会在那星期天的晚上， 在播放， 不说话却能明白我心中所想，这是一份专属你的浪漫。再唱一遍你最爱的歌曲，它最好有点，也许不太流行，我们之间总有什么默契说不清。 调调来自墨菲定律演唱的《我在等你按下播放键》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事情的重启啊，还有一种关系的开始，都需要有一个按键。那这个播放键一开始呢，我们的故事也就开始了。 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， 星期五韩丽和你在一起的摩天轮点歌。侯小侯生日快乐，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给自己点播一首歌，祝自己生日快乐。他没有说具体要拆哪个盲盒，但今天的十二首歌当中，我真的为过生日的朋友准备了一首歌，那就刚好就像有缘一样，因为今天是11月19号，我就帮你拆一个九号好不好。刚好呢就是燕姿要祝福今天过生日的朋友，不管你是阳历的11月19还是农历的10月15，都祝你们生日快乐。 每年就这一天最特别，有你开心新年，虽然蜡烛是老一点，可是开心十年，还想和你再手烛光里靠脸，脸靠脸。哦，亲爱的，请别压抑，时空变幻一样爱你，祝你开心十年。哦，亲爱的，请别哭泣，点燃回忆，全是伤心，祝你开心十年。多么幸运。 Listen to wise.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许嵩，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去掉浮躁聆听习惯，好音乐不盲选，我爱大家。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，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，什么滋味充满想象，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。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 才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，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。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点幸福总会在我手上，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，要勇往直前的飞翔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 二十年前的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来自 Fall in Love。 这首歌是今天下午的第十一号盲盒，不知道是因为我十一月份出生的，我有那么多的十一月份出生的听友，他们在今天都点播了十一号盲盒。魏魏说我是十一月的大天蝎，来一个十一号。还有我们的笑笑爱天天，天蝎月里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，我要点播十一号，送给所有的天蝎们，幸福开心快乐。 电话号码多试几次，总会回答，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，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。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我只有这一千零 听者有份，十一号盲盒，一千零一个愿望，大家许下的愿望都会实现。同时呢，这首歌也要送给欢乐咖啡时光。他说因为我女儿是十一学校的，我对十一这个数字也情有独钟，今天是星期五，又接到了住宿我的孩子回家的日子。这段时间呢，孩子 GPA 的成绩也名列前茅，我很高兴。 幸福总会在我手上，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，要勇往直前的飞翔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 虽然我不知道二十年前各位在哪里，反正我二十年前呢，就是在听广播，也真的在听北京音乐广播。如今呢，时光让我在这里有机会为你送歌。又到了浪潮 Listen to One 摩天轮点歌的最后一首歌了。哎呀，想一想，大家真的有很多点播的要求都没有满足。最后这首歌呢，我要送给一位这段时间情绪好像有点低落的朋友。我很早就看到你的留言了，也想把这首歌作为最后的一份祝福送给大家。这是来自听友淡似春风，他说丽，我最近呢，哎呀，似乎特别喜欢为难自己，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来试试运气吧，点播第一首歌送给自己，这个很正常哈。首先一年到了尾声，我们的这个电量啊确实有点不足了，二来这段时间确实哈，天体运行当中也会有一些影响你情绪的东西，不过随着今天满月的到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将故事写成我们，送给大家，晚上见喽。 这最美的秘密